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70集。 老奴告退。 请陛下三思。 黄明德已经审过那七将，那匠人身上有皇兄求救所写的纸条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只差定案。魏王要朕三思什么？ 万岁本来是想怎么做？ 审明之后，若是皇兄真有罪，朕也护不了他。 那匠人是怎么进宫的？引他进来的又是谁？同谋是谁？接应是谁？幕后主使是谁？这些陛下都打算不管了吗？ 萧瑾一愣，这案子原本是杜近旦设的，所谓物证也是杜近旦、黄明德他们在一手筹办，自己并不曾详细过手。被这么一问，禁不住更加慌张起来。 这些黄明德自然会审个清楚。 陈泽明见他神情隐约猜出了原委，对着皇帝却不能逼人太甚，需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下。 内奸如何能成事？何况是这样涉及皇室血亲的大案。万岁如此潦草，只怕难平天下悠悠之口。废帝之所以被废，难道不是在对待自己亲人上少了一个人字吗？万岁如此，几乎是在步他后尘。 这话已经说得极重，萧瑾似是被铁锤猛击了一记，脸色骤然变了。陈泽明这话冲口而出后醒悟过来，脸色也有些不对。方才这句话可做两解，一是劝谏，二则是威胁。自己虽然并没有强权压人的意思，可萧瑾会怎么想呢？半晌，两人都是心绪难定，那灯花跳跃，忽明忽暗，谁也不开口。 魏王这样护着废帝，有人倒是有异心。 臣心可表，万岁若有疑心，请收回臣下的兵权。 萧定哪怕已经贬为庶人，可到底曾是一任帝王，哪里能提出去审？传出去也是笑柄。这案子便就此撤了吧，往后劳魏王看管得紧些，以绝此患。 陈泽明听了虽然是松了口气，却完全谈不上轻松。他方才情急之下那句话确实是说错了，只怕萧瑾心中早已记挂，他也应该找个机会说清楚。可这样的无心之语却是最难解释的。正踌躇，听萧瑾在上头说道： 朕一直想问，萧定有什么好？ 话题忽转，陈泽明不禁疑惑，愣了片刻，见萧瑾眼神炙热，直锁着自己，丝毫不放开，神情古怪难言。那并非谈论政事该有的眼神，亦不是君臣间会有的交流，倒似乎爱憎忧伤，痛苦不堪。陈泽明也不是未经情事的人，那表情他对镜之时也曾见过，每次都是自己不知该如何面对萧定时才会有这样的苦闷表情，此刻骤然在萧瑾面上读出了相似的信息，实在是难以置信，骇然震惊下不知所措地说： 臣不知万岁所指。 你一再去探视他是什么意思？你当年与他分明说是他强迫你，为什么你倒似乎甘之如饴？ 这话一入耳，真如重锤击胸，陈泽明心下一片空白，止于身旁耳鸣不休。他暗地里早觉得自己心思无耻，但想着总归不见天日，哪怕龌龊也只是想想罢了，哪知道今日竟然被人一言揭穿，满腹心事突然暴于光天化日之下，怎叫他不惊慌？ 而这句话更是犀利尖锐，直直拔心，不逊于当面扇了他两耳光。他脑中嗡嗡直响，脚下便似陷空了般，身重似铁，一直坠下去。待整个人回过神后，又禁不住满腔热血都涌了上来，把一张俊脸涨得通红，片刻后才渐渐褪去，终于苍白。萧锦早走下坐到他面前，见他颓然失色，忍不住抱住他的头。 魏王，魏王。 时辰有失检点。 魏王，朕不是要指责你，可是他逼你成这样有什么好？ 臣罪该万死。 不，朕从没想过要你死。 他心中又酸又苦，可只有眼前这个人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放手。陈泽明渐渐清醒过来，发觉萧锦用手臂紧紧环住自己，形状亲密，心下大惊，不由怔了半晌，终于伸出手轻轻握住萧锦的双臂，扯了开来。萧锦并不反抗，只是紧紧盯着他，似乎要看清楚他的每一丝表情。 臣唯愿一生得奉君王，以成霸业，仅此而已。 我哪里不如他？ 万岁仁义胜他良多。当年萧定身为帝王，羞辱小臣，亦不以为然，最终被沉溺了君臣之道。臣如今还提及一个忠字，无疑是自取其辱。可万岁用人为贤，英明睿智，臣惶恐不已，唯有肝脑涂地，以报知遇之恩。 萧锦紧紧盯着他，耳中听着这些套话，明白他是拐着弯子在断然拒绝。想如同萧定般强取豪夺，一来没有这个实力，二来死活不甘心。他终究是不能明白，自己情深意重，难道竟不比的那一意孤行？而陈泽明如今这么好言相劝，温柔以待，又让他心中存了些指望。可想着自己的一腔爱意说到底竟然全是一番空想，却是绝望恼恨交缠袭来，心绪难休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起身，将自己也拖了起来。 臣只希望辅佐万岁成就一代英明，若能如此，死也瞑目。 我不要这些，我不要这些。 陈泽明不再多说，弯身告退。待陈泽明退出殿后，那高大殿门带着沉重冗长的声音慢慢关合。萧锦站在原处，目中满是泪水，浑身紧绷，如同弓弦瑟瑟直抖，却终于一声未出。他生平第一次想主动求些什么，伸出手却发觉自己不自量力。这事儿解决得如此之快，旁人也还来不及做什么。萧定在内府并未受苦，纵然有几句羞辱之言，对此刻的他来说倒也算不得什么。陈泽明让独孤行将萧定接回静华宫，自己却并不出面。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再去见萧定。次日朝上，萧锦依杜近旦进言，将原本调离在外的朴寒调回宫中。虽然尚未给予要职，但至少反映了一个信息，万岁似乎有意要开始压制魏王的权势。而陈泽明在殿堂之上也只是沉默不语，并没有抵抗或者争执。这样的形势多少让人嗅出了些异常，众臣纷纷猜测不已。这之后，这对君臣间便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僵持。陈泽明很清楚，这种微妙是非常危险的。他试图私下见见萧锦，尽早解开这个心结。 然而罢朝后，内侍传来的回答却始终是万岁身体不适，不愿见人。陈泽明只得悻悻而退。他可以选择闯进去，但那会导致萧景更大的抵触，对解开心结有害无益，于是他只能等待。不多久，萧景找茬将延清贬职，降为都指挥副使，将朴寒重提为殿帅。朴寒重新上位，更将陈泽明视为死敌，动不动便要参上一本，哪怕办不倒他，也绝不让他舒服。朴寒这些做法当然伤不到陈泽明的根本，但这种纠缠多少让他有些头痛。况且萧瑾沉默的背后分明是对朴寒的纵容和默许，这才是真正让他觉得苦恼的地方。此前朝臣们大都递帖子拜会过魏王，自称门生的也不在少数，此刻便有人站出来指责朴寒不该无事生非，但更多的人在面对着朝中的对战时都只是袖手旁观，他们在观风向，默然等待着军权臣权分出高下的一刻。陈泽明对这种局面感到沮丧，他并没有将自己与萧瑾分开的意思，他再强也是臣，他从没想过要与君对立。萧瑾被拒绝了，面子上抹不开，于是使些小性子，可君臣对立是种内耗，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他想他应该马上找萧瑾说清楚，韦寒爵却否定了他的看法。夜间，韦寒爵独自来见陈泽明，屏退了众人，他还是那么一副笑吟吟看不出心机的样子。 魏王可有什么打算？ 我要去见皇上。 见了之后呢？ 这不过只是我与万岁之间的一些小误会，讲清楚便无事了。 只怕未必。 陈泽明转过目光，看到架子上挂着的仲锦斗篷，出了会儿神。文人总是爱以己夺人，萧瑾的性格他异常清楚，萧瑾对他的依恋他也早有察觉，只是始终不曾往情爱上想。那样一个赤诚少年能有多少恶意呢？他有些不以为然。韦寒爵看出他的潜台词，立刻止住了话题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